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话条呢节咧要讲货柜屋，因为点解咧？其实好耐之前已经讲咗货柜屋噶啦，不过咧嗰时欲言又止，因为点解咧？嗰排系有啲朋友揾，即系问紧我意见，即系点讲咧？嗰啲意見係可能會寫，即係拎出嚟寫 proposal 啊，唔知又或者點啊，唔知咁。但係嗰單嘢隨住泡湯咧，我啲 proposal 啲料咧又可以攞出嚟講啊。點解咧？嗱，即係南昌街嗰度，阿四叔就攞咗笪地出嚟做兩年嘅貨櫃屋。點解我之前話呢一樣嘢比較捉到碌唔識脱角咧？即係大家要明白，而家冇屋住嗰個問題係點解？即系当然起楼起唔够，因为搵地搵唔到，咁搵地起唔到咧，于是咧啲人就冇地方住啦。但系你会发觉，即系而家系冇人瞓街嘅，即系如果系真系，即系基本上你啲人买咗楼，就算佢自己唔住都好，会放翻出嚟租嘅话，咁你去到最后，咪啲人就入晒一间贵啲嘅屋住，而佢即系住到嗌救命，但系条街冇人瞓街咯，即系 which 就系而家嘅环境啦。但系至唔至于到香港唔够楼咧？又唔得系嘅，香港唔够楼嘅话咧，意思就系话，就算租得嘅单位都租晒出去，个问题就系话租晒啲人瞓街。咁而家冇人瞓街，即系冇呢个问题啦。咁即系话香港只系存在住一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供求失衡啊嘛。咁你当然就系话，哇，供求失衡咧就好多办法演绎嘅。我就唔好似你左交咁，就系、是、咧所谓叫啲人即系俾紧一个佢自己觉得贵嘅租金咧，嗰个叫供求失衡。供求失衡唔系呢一样嘢，即系每一个单位。能唔能够即系呢个世界唔会有人租唔起楼？你即系大家明唔明我讲嘢？如果系租唔起楼嗰刻咧，你系一系冇得食，你咧就一系饿卵死。咁如果两嘢都唔系嘅话咧，你唔会存在租唔起楼呢样嘢嘅。咁所以即系当然你觉得呢个楼系咪合乎你嘅租金回报呀？即系你觉得你俾呢个钱系咪值得住一层200尺嘅楼？嗱，呢样嘢另外一样嘢，我讲咗好多次，香港人咧系。即系应该一个合理嘅居住环境咧，系应该比而家好好多。即系你唔好同我讲，即系香港人两个人应该住层300尺嘅楼，其实我唔觉得噶。即系其实两个人应该，我觉得应该住1000尺，好似新加坡咁差唔多。咁但系当然你话我发紧梦啦。咁但系你睇一睇香港起楼嘅地方，即系占咗香港嗰个整体土地嘅10%咧，你明我明白啦。咁多。呢一刻你又会攻击我，我话屌，咁系咪应该铲平个围院出嚟起楼咧？唔系，有一万个方法嘅。今日先讲第一个方法先。货柜屋究竟应该点样玩呢？而家政府个玩法咧，就系话将啲货柜屋系摆咗喺啲 prime location。咩叫 prime location 咧？就系话嗰笪地原本已经可以起屋嘅地方，例如系南昌街咁。苹果爆出嚟就系话，原来嗰笪地咧有三个地盘，有差唔多有而家攞出阿四叔攞出嚟嘅地盘咧，就已经系收购晒业权噶啦。咁另外有一个地盘咧，就已经收购咗90%。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话因为有个租金，即系有个唔知咩租铺大王喺度，于是嗰个地盘咧就只系收购咗65%嘅业权嘅啫。咁就未到强拍嗰个门槛嘅。而家就系因为佢想咁样扫政府咧，就希望唔知点样用啲咩方法令到租金。咩租铺大王咧，就即系深敲就会卖翻出佢，即系所谓唔肯卖嘅单位俾佢。其实我睇唔明呢件事嘅，即系我唔明白点解香港啲人做新闻做得咁乸西。屌，我已经睇咗3次嗰段新闻，我系唔明白佢攞块地出嚟俾你住两年，同佢背后有68亿嗰个发展大计有啲乜嘢直接关系？佢 起咗座货柜屋，我唔明白点解。第一，你系咪可以降低个强拍门槛先？即系譬如佢而家 65% 嘅业权，佢就可以申请强拍啦。唔系一件咁嘅事嚟噶嘛？咁会唔会因为政府呢一件事而四叔嘈咗俾政府啦？帮佢同嗰个即系同另外嗰35% 倾啊，去卖楼卖俾佢啊？唔会噶嘛？咁我睇唔到咩直接原因啊。不过呢个唔系我想讲嘅重点。个重点就系话，当然你会发觉喺市区又好，喺郊区又好，你会发觉好多地盘咧，其实系可能起咗地基，或者甚至乎佢唔使起地基，系已经可以用嚟起楼。不过可能过唔到城规，因为原来咧呢笪地咧，阿四叔就想起一个高度嘅，105米定唔知乜嘢。咁但系原来发觉咧，城规会唔批呢个高度。咁即係点呢？佢就可能要扫咗俾政府，又係突然间呢，佢扫完俾政府之后，又可以点样可以政府可以放宽佢呢一方面嘅限制，即呢样嘢都讲唔通，都唔紧要。咁问题係，即如果有一笪地闲置咗两年，就算你係用个左交嘅观点都好，咁我问你呢笪地係应唔应该攞嚟住人先？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呢笪地唔应该攞嚟住人，咁我唔会同你拗，即呢个完全係呢个判断嚟嘅。咁你觉得嗰个地唔应该外住人，即系呢个原则啊嘛？咁咪唔好外住人咯。咁但系如果系一个香港咁嘅地方，而家有好多人等紧上楼，即系讲紧28万申请紧公屋。咁而呢一班人又喺一个私营市场里边负担紧一个佢认为好贵嘅租金又好，同紧屋企人住又好，即系嗱呢个系最尴尬嘅。最尴尬嘅即系唔系嗰啲住紧公屋嘅人，而系话因为同屋企住而结婚掹掹紧嘅，即系嗰啲系好尴尬嘅。即系而家香港系歧视紧呢班人，你反为就系话你一早跌入晒个安全网，你又排紧公屋，哇！嗰啲其实你冇乜嘢好等。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当你好 marginal 嘅 case 咁。你究竟你是想政府去罗置晒，又或者是接触晒呢啲即係 transitional 可以住人与唔可以住人嘅地里面起一啲暂时嘅房屋，你係住啊，因为唔即係定还是呢啲嘢应该各自晒，佢完全唔应该做。咁我觉得呢係应该做嘅。当然个形式系咪货柜屋，嗰、那个系可以即系可以斟酌嘅空间。咁当然就话，亦都好多人走出嚟就系话，喂，香港人屌点解咁似待住货柜屋啊？咁其实喺外国咧，其实人哋就唔系叫呢啲叫货柜屋，即系当然有啲人觉得呢啲系净系 trailer 嚟嘅，即系喺美国好多地方就系揸住个 truck， 咁喺后边吊住个 trailer， 最长嗰啲可能40尺啦。咁如果唔系40尺嘅话，可能得20尺嘅啫。咁后边都系成间屋嚟嘅。咁讲20尺就可能讲紧100-200尺嘅屋噶啫。不过你唔好忘记，人哋嘅居住环境就系嗰个100-200尺嘅拖出嚟嘅斗咧，其实系喺大自然附近嘅，即系话佢呢100-200尺咧，其实系瞓觉嘅，又或者落雨嘅时候喺个室内有个活动嘅空间，可能有张写字台啊，有一个偏厅就可以，即系唔系偏厅，即系有一个食饭嘅地方啊，有瓦遮头，有地方冲凉，有个所谓嘅 composite toilet 啊，即系你屙咗落去咧，等佢自己发酵，发即系倒泥入去，发捻完酵咧，嗰扎嘢就俾落去种花，嗰啲叫 composite toilet。香港人系唔习惯呢一样嘢嘅，不过。就算连鬼佬都唔计住喺200-300尺嘅地方，嗱，嗰啲咧叫 tiny house， 即系你系有识见嘅话咧，其实你系见到无论荷兰又好，见到一啲北欧又好，见到美国好，其实而家兴紧呢啲嘢嘅，因为美国人哋系住惯2000尺大屋，只不过就系话时代唔同啦，有啲人就系觉得亲亲大自然系比较好啲嘅，系嘛，咁佢唔想住喺间有 mortgage 3000尺嘅屋嗰度，咁唯有就系话，譬如我俾5-6万蚊美金、3-4万蚊美金住一架车度，系嘛，住10-20年，咁你住完10-20年，我换个间咯 ，OK 噶，冇问题噶，咁问题就系话。香港做唔做呢一样嘢呢？香港就做唔到呢样嘢。咁所以有人会觉得货柜屋系一个办法。只不过就係话佢完全倒行逆施咗去諗究竟乜嘢系应该货柜屋究竟系点样。你如果将嗰啲货柜屋摆返喺人口稠密嘅地方，即係我想问一下附近嘅人又即住喺啲货柜屋嘅人，即係而家四足笪地啦，咁我当你搭10层高啦，咁好多个货柜啦，又或者好多个叫组装屋啦，喺同一个地方，嗰啲人嘅居住面积系唔会多咗噶，即系你只会令到嗰个地区负荷嘅人口更加多，即系譬如系街市更加多人买餸啦，例如地铁站更加多人用啦，更加多人等巴士翻工啦，所有嘢都唔会令到嗰个地区嘅人生活条件系改善咗。咁我想问， 除咗呢啲屋兩年之後可以好輕騎咁拆咗佢之外，呢啲所謂貨櫃屋佢嘅優勢喺邊度呢？即係而家香港仲未有人去諗辦法去解決呢啲問題。即係你試想像，如果嗰笪地本身係一個 transitional state， 即係話佢可能三年之後更加有規劃嘅，即係例如係啲咩嘢呢？而家即係中環海旁嗰笪摩天輪，咪有一次講過嘅，其實佢之後都會做一個長遠規劃㗎，後面嘅地都可以愛嚟起寫字樓㗎。不過而家未規劃到，又或者嗰笪地呢可能有啲租約要等唔知幾時先完，咁於是呢近呢兩三年有啲地方就愛做咗爛地停車場啦，咁有啲地方就愛做一個臨時嘅休憩處或者公園啦。我係問嗰啲地方有啲咩地方，即係嗰啲地方嘅性質本身係 transitional， 咁我問你鄉郊有冇啲咁 transitional 嘅地方呢？即係你話如果一笪好大型嘅地盤，咁喂地契唔啱喎，又或者嗰個地方唔俾我係起屋喎，於是就係話屋宇署唔批俾你咯，城規唔批俾你嗰笪地我嚟起啲即係所謂叫做永久嘅房屋囉，因為你拆唔返嘛。咁如果笪地本身係綠化地嚟，又或者係中地嚟嘅，又或者係郊野公用地嚟嘅話，咁佢梗係唔會俾你更改即係個土地用途啦。問題就係話，如果市區都有啲所謂叫呢啲嘅中途用地，即係我暫時係咁講啦。咁點解唔可以將啲貨櫃屋擺喺鄉郊嘅中途用地去做呢？冇人答到我㗎喎。原因呢其實得一個，即係如果我係政府呢只係諗一樣嘢嘅啫。就算我啲貨櫃屋又好，組裝屋又好，我起到幾平都好，其實佢就諗緊一樣嘢。究竟我唔會擺咗啲貨櫃入去冇人住呢？即係當然你而家合作個對象就係社企啦，咁你社企嘅服務對象就係一啲低收入人士啦。咁個問題就係低收入人士等唔等佢唔使做嘢呢？又唔係㗎喎。咁佢可能湊住啲小朋友，而啲小朋友要返學啦。咁啲大人湊咗小朋友返學嘅時候，佢又要可能做啲part time 去幫補家計啦。又或者可能有啲低收入家庭嘅，佢可能兩公婆都要翻工嘅，問題就係佢哋冇能力搵更加多嘅錢，咁於是咪就係低收入家庭囉，諸如此類。咁通常呢啲人呢就會工時好長嘅，你如果搬佢一啲鄉郊嘅地方住嘅話呢，佢唔肯過嚟，因為佢搭車來回要時間要錢，咁佢覺得嗰樣嘢唔划算，啲低收入嘅人士唔會搬入啲偏遠嘅地方住。咁所以就算佢嗰笪地方呢叫做係一間貨櫃屋，個環境唔好都好啦，你租俾佢幾千蚊呢佢都唔會去住嘅。於是政府就因為驚呢一個咁 practical 嘅原因呢，打消咗喺啲偏遠嘅地方去整貨櫃屋。咁問題就係話個資源錯配啦。即係你需要知道喺香港呢而家冇嘢多左交，咁左交系咩嘢呢？你会发觉而家香港人多咗咧，可能佢中意种田啦，可能佢系即系佢做嘅嘢系唔需要一个固定嘅时候翻工啦。即系譬如前嗰排你见到一个网友啦，咁佢系我网友啦，咁苹果唔知喺边，即系苹果同埋另外嗰两间传媒就报道咗佢喺科技大学毕业啦，但系佢系一个 slasher 嚟嘅，即系佢有几份工啦，咁每一份工就即系唔同性质嘅嘢啦，咁于是每一日咧就做唔同嘅嘢，咁诸如此类。咁我唔系讲佢即系做嘢嘅嘢，而系问题就系话，其实呢啲人咧，好可能有啲条件咧系可以令到佢住得偏远啲嘅，即系譬如有啲人系做 designer 嘅，又或者有啲人做 IT 嘅，佢可以唔需要翻工噶，即系佢可以一条宽频线，佢就可以翻工噶啦。佢同屋企即系佢同公司嘅同事沟通，佢系宽频线嘅啫嘛。佢交 project 系需要一条宽频线嘅啫嘛。又或者佢屋企做嘢都要上网啫嘛，都要宽频线嘅啫嘛。喂，咁呢啲人你咪可以搬佢远啲住咯。你问呢啲人究竟想住喺公司隔离啊，定还是住远啲比平啲？即系我夠膽講，你如果夠膽死租一個貨櫃屋咁大嘅地方俾佢，即係可能係二三百尺嘅地方，你收佢四五千蚊租咧，佢百分之一千搬入去嘅。只要個地方有一樣嘢叫上網就 OK 啦。即係我覺得而家呢一刻咧就冇地方冇網上嘅，因為你而家係帶住部電話去到邊度都上到網噶啦。你話哇嗰度係偏遠到連電話上唔到網，嗰啲靈異，嗰啲另外一件事。咁問題就係話，就算你去行山都好多地方收到電話啦。咁點解嗰啲臨時嘅用地點解唔可以擺個貨櫃喺度俾人住咧？呢一樣嘢起碼有一樣嘢好，你就係可以將啲人口稠密嘅地方，將啲人搬去啲人口比較相對地冇咁稠密嘅地方搬入去住，而本身住喺人口稠密嘅地方，佢會享受到一樣嘢，嗰個地方少咗人。 你要明白呢，你如果想自己精神爽利，即係精神健康一啲呢，你见唔到咁多人係非常之紧要的。即係你发觉你人生最紧张嘅时候，好可能就係你等緊巴士嘅时候，因为见到好 Q 多人逼上去係好厌恶。第二就係你晏昼食饭嘅时候，你一落到去发觉度度都要等位，你係发觉好厌恶。最惨就係话你食饭得一个钟，我等食饭等四五个字，即系嗰种营营役役讲头讲名咧，系好即系好厌恶。好啦，另外一个情况就系、是、你平时放假嘅时候，即系当你如果住喺屯门市中心，即系当然唔系我啦。你发觉一落街，全部都系大陆人攞紧啲箧推嚟都去碌你脚趾嘅时候，你又系发觉好厌恶。即系如果你有能力，去住一啲人口比较地冇咁稠密嘅地方，咁得你住喺上水囉，双鱼河附近囉，嗰啲叫有钱人。咁问题就係话你只需要付出一个相对地廉宜嘅租金，而假设你真係要住一啲组装屋，咁点解你即係你何乐而不为呢？即係如果你比着我 ok 㗎喎，即係假设即係你唔係諗住成世住嗰度啦，即係其实我都相信有好多人呢，其实可能佢啱啱出嚟做嘢，咁佢可能又未升職，咁佢咪緊少少囉。咁但係佢做得三年嘢，佢储到筆錢，佢就會諗下搬去啲好啲嘅地方，佢係勤力嘅，俾心機做嘢嘅，佢會升職，佢賺嘅錢多咗，可以 afford 一個貴啲嘅租金，住好啲㗎啦嘛，住大啲㗎啦嘛。咁所以從來個居住問題係幾咁 dynamic， 所以其實我唔即係我唔贊成好多人喺度講，就係話嘩好多人觉得公屋系应该住一世。嗱，公屋住一世系啱一种人，就系、是、退休嘅人。因为佢已经退咗休，佢冇收入，佢唔可能以后即系譬如我三十岁紧搵钱紧多我廿岁嘅，四十岁紧搵钱多我三十岁嘅。咁但系一个六十岁嘅搵钱会多过五十岁咯，七十岁嘅人唔会搵钱多过六十岁噶嘛。即系同一个古仔去。政府是有责任照顾啲退休嘅人，如果佢合资格住公屋嘅时候咧，佢系要优先俾一间公屋佢住先。所以你话俾我听，点解香港公屋唔系咁适合卖，就一个原因系咁。因为无论系香港又好，好多地方人口老化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问题。如果香港冇一个足够嘅所谓叫房屋，所谓叫政府资助房屋去俾退休人士去住嘅时候咧，你系即系你系有机会系令到好多人嗰时真系要瞓街啦。咁当然就系话推出咗强积金，老强会唔会可以帮到迟啲退休嗰班人储多笔钱，令到佢老咗嘅时候多啲钱使呢？因为你讲唔埋，如果嗰班人冇楼嘅话，第时租金系应该高定低？如果系好高嘅话，嗰班人始终都会有一日使完钱嘅人。你嗰班人冇得住，你唔通叫佢瞓街咩？政府始终都要俾间屋佢。咁所以千祈唔好问一个后生仔，点解你要排咁耐公屋？公屋唔系俾你住嘅，即系好坦白讲。即系如果你系大学生，你话因为哦。计算上边，我觉得排一间公屋系最着数嘅，搬入天水围都冇问题。嗰、那个完全系 based on 一个所谓叫功利主义者嘅谂法去谂。但系实际上，即系喺香港，你作为一个有用嘅人，你系咪应该俾心机努力去做嘢，俾心机搵多啲钱，令到你可以住一间好啲嘅屋呢？而唔系两个人维持喺入息二万三千几，令到政府俾一间公屋你，又或者系一人单位。啊，唔系两人啦，三人先系二万三千几嘅，两人系一万八千几啫，一人先系一万二千蚊咁上下。即系你唔会希望你成世人系一个咁嘅入息嘅，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唔系讲呢个问题。如果当你系譬如我啱啱出嚟做嘢，但我又唔想黐住屋企住，或者我啱结婚，喂，会唔会有一个好啲嘅地方可以帮到你咧？譬如即系原来咧洪水桥嗰度行入啲有即系好多嗰啲。中就真系中地啦，嗰啲。既然佢可以摆得只烂柜喺度做一个汤车场，咁点解佢唔可以摆只烂柜喺度住人呢？平得噶咯，好简单一样嘢，系嘛？嗱，讲咁耐 ，down to 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你会唔会，因为汤车场或者啲烂柜场，你摆喺度就唔需要人入去噶嘛？咁所以就系话，第一同埋负责做呢件事嗰个就一定系私人公司。你如果私人公司，你如果租金唔够吸引嘅。咁当然就係拍乌蝇周楼收场啦。咁但如果照样有人喺嗰度开汤车场、废铁场、回收场摆啲烂柜、摆啲烂车嘅地方，咁即係有利可图先会做多呢件事㗎喎。咁即係咩呀？ 即係政府唔可以做呢個主導角色咯，一定要交俾私人公司咯。好啦，咁個問題嚟啦，點解有啲嘢可以私人公司管理得到，而政府管理唔到？啱啦，政府就係因為要維護住所謂叫嗰個相對地社會公義嘅原則，要維持住每一個人都有相約嘅權利。咁於是令到呢好多個程序呢係會令到成本增加嘅。不過私人公司呢就可以即係叫做可能跳過咗呢個步驟啦。所以點解你間公司買光管可能平過買政即係平過政府買呢，就係咁解。咁好啦，咁如果我問，如果你係間私人公司，你又發覺有得農地又好，有得呢啲中轉地又好，中地又好，綠化地又好，如果政府在政策上面可以俾兩年嘅寬限期俾你，如果你有能力，又或者你可以擺幾隻櫃喺度俾人住，即係嗱講緊啊，唔係恆基嗰個 scale， 唔係擺十層樓上去啊，我係譬如你可以起一個50人嘅村莊，又或者起一個100人嘅村莊，咁我政府喺個政策上面可以暫準你呢笪地上面。我俾你住人，即係更改土地用途，呢兩年可以俾一個寬限你，又或者呢三年可以俾一個寬限你。你覺得私人發展商，又或者你覺得私人公司會唔會做呢樣嘢？批我頭落嚟啊！大撚把人啊，等緊鋪鋪，等緊入鋪鋪數啊！我唔明白呢啲嘢點解做唔到啊？即係梗係萬七個人又話：，哎，香港人唔應該住喺呢地方，你唔住咪霸走咯。咁始終有人住啊。咁你點解唔俾嗰啲人機會？去有一次是政府可以放宽一些即是譬如屋宇署的限制啊，即是譬如你那些货柜屋呢就没有走火的肯定的啦。咁问题就是说你屌你如果起20层货柜屋起10层货柜屋梗要走火啦扑街。那个成条村嚟㗎嘛。但而家我讲緊是50人嘅小村庄。咁你觉得走火要求系咪同一啲大型嘅屋村系唔同呢？又或者好簡單一樣嘢，既然外國都興 composite toilet 啦，既然村屋又可以有化糞池啦，咁點解一條50人嘅村莊唔可以有化糞池呢？你要呢啲嘢要起一個禮拜搞掂啦。我而家唔係叫你鋪一啲所謂叫排污設施，要鋪到嗰啲地方喎。嗰個地方只係暫時準住人嘅啫。咁個問題就係話，政府識唔識用呢個方法去諗，即係真係？即系唔系起屋啊，而系喺政策上边去方便一啲私人公司，令到佢可以为呢、這个住屋市场暂时性提供一定数量嘅单位出嚟。即系如果四叔做得到，点解私人公司做唔到啊？屌，我摆啲柜喺度俾人住啫，我唔明点解唔得？你只要嗰笪地原本嗰笪地方咧，嗰私人公司就系起。废铁场、回收场、烂柜场、废车场，你而家话唔系嗰个地方，我系住人，你睇下嗰班人会点啊？嗱，你睇下嗰啲咩乜老和啊嗰啲啊，你估佢有攞嗰个地方嚟劏车又住人啊？嗱，我1000%，我批个市法俾你，佢1000%攞嚟住人，呢啲生意赚钱啲啊嘛？你摆烂柜喺度，你玩我咩，先生？咁我唔明白呢一样嘢点解做唔到喎。吓、啊、即係纯粹就係话你觉得益咗佢哋囉。即係原本啲土地用途就係话啊嗰、那个地方只有我嚟种菜嘅，啊嗰笪绿化地嚟嘅，哦呢笪香蕉地嚟嘅，哦呢笪郊野公园用地嚟嘅。我梗係唔係叫你喺个麦理浩径嗰度炸咗一笪跟住起啲货柜场，唔係嗰样嘢，而係话即係你去你如果係睇過嗰啲即係郊野公園嘅圖蹟，你會發覺好多邊陲用地呢係介乎，譬如可能個邊陲用地有啲係郊野公園範圍，有啲呢就係農地嚟嘅，有啲呢就係一啲私人擁有嘅地嚟嘅。咁問題就係呢幾種地呢中橫交錯，冇一條路入到去。即係呢個情況就似以前啲村屋啦。即係嗰笪地成笪都係姓李嘅。咁問題就係話，如果我買咗入面笪地呢，我 access 唔到我周邊嘅嘢，譬如冇路行嘅，咁就算中間嗰笪地幾好都好，我根本冇可能用到，因為我要經過人哋地嘛。咁問題就係話，當呢個情況政府有能力改变个现实嘅，即係譬如有啲郊野公园用地，我可能暂时俾你起条路出嚟囉。即係你唔好话俾我听，香港咁多郊野公园係即係 一千尺都攞唔到出嚟起一条路，即系呢样嘢我又唔信噶。从来香港，即系我话俾大家听，从来只系倾价钱嘅地方，唔系倾做唔做嘅地方。即系当然好多底线嘅嘢我哋要守，即系譬如基本法我哋咪要守咯，从来都系一件事啊。咁但系住屋系咪基本法一部分先？唔系啊嘛。即系如果你好多人就会觉得，喂呢一样嘢，如果系个郊野公园林超英嗰类咧，即系当然都好多热战350嘅朋友都系咁讲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意见唔同，我哋都可以做朋友嘅，系咪？但系我只系讲，即系当然你唔系话即系永远地喺个郊野公园里边划咗一大部分出去，俾人起晒楼，啲起楼咧全部都系即系一个传统式嘅楼宇嚟嘅，要做地基，要做石屎嘅，即系唔系嗰样嘢。问题就系话，你会唔会有啲地方系可以暂时攞住笪地出嚟，方便你？可以 access 其他唔同嘅地，即係譬如你搭郊野公園呢就炸咗起條路，如果你係可以放寬呢一部分嘅地，係可以起條路入去啲私人嘅地，又或者喺農地裏面，而啲農地我政府有相關嘅政策可以放寬俾人哋起一啲村落，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即係將你圍村搬入去囉，圍村有大有細嘅啫，咁你住50個人係咪村，住100個人係咪村，咁你覺得要幾多隻爛櫃去 accumulate 呢100個人先。即係我覺得你如果喺一啲中地又好，住一啲绿化地又好，即系喺一啲即系未有地基嘅即系休憩用地又好，你其实如果呢啲地可以优先攞出嚟，系俾政府，即系佢有啲相关嘅政策可以俾你去令到佢变成一啲暂住嘅单位嘅话咧，即系其实系同四叔冇分别嘅。个问题就系话，四叔将成个 project 摆咗喺市区，就令到人口稠密嘅地方住更加多人。而家如果私人公司可以做呢一样嘢嘅话咧，就去帮政府解决一个难题，就系话用私人市场嘅原则去营运一啲本来冇人住嘅地方，令到一啲多人住嘅地方搬啲人入去。其实系 win-win 嘅呢个 situation， 但系冇人提嘅，即系我就唔明呢一样嘢。即系既然我自己揸住架车去唔知边度泊低，我都可以瞓一头半个月嘅话，咁点解嗰笪地方唔可以系一只鬼呢？即系当然，去到最下一样嘢就系话 ，OK， 私人营运嘅原则，佢梗系有办法令到一笪 地方有人住啦。无论佢系可能用个好平嘅租金又好，用一啲非常之划时代嘅配套又好，用乜嘢方法都好。问题就系话，这个主导角色永远都没办法是政府做，因为政府是有太多的官僚主义，又或者好话不好听，被地产商揸实晒春袋，他有什么压力跟地产商讲呢？地产商会说，屌你那笪地方我住得人的，那我收回，即我用成千蚊只收回来的农地要起屋，你又不给、要我更改土地用途，你又不给、那就递交草嘛。咁所以政府係绝对唔可以将所谓嗰啲永久房屋同呢啲货柜房屋係两样嘢攞埋一齐嚟比。政府唔得，你同我都唔可以。但係问题就係话，如果可以充分利用呢啲边陲嘅用地係可以暂时俾人住呢，即係我觉得係为呢个社会解决咗一部分嘅问题。咁第二次讲你喺度。不过今日冇第三次嘅，因为呢今日冇准备咁多嘢。留翻下礼拜讲，我哋下礼拜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